今晚請到阿徐家健教授上嚟咧，就講下咧，即係喺而家呢個中美貿易戰，而最重要就係反送中運動嚇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行到呢個階段，突然之間爆出咗咧，我哋所謂亂世大合併，就係、港交所建議嘅收購倫敦嘅證交所，呢單係大新聞嚟嘅。我哋頭先第一節已經有講過啦。咁我哋想繼續討論。喂，喺到之前咧，我今晚咧，阿徐家健徐家健教一個好好嘅例子，因為咧就係、你在美國是接受教育，在美國是教書的、教大學的， 亦都住了很多年， 住了很多年， 差不多20年了、 在那邊。最近呢就有我看網上啊、網台都有討論過藍絲現象、藍絲現象，有不少人呢是、即是分析過為什麼、香港的藍絲或者華人的藍絲的背景，即是統計學的、即是沒有做過統計啦、但他們說藍絲多數是什麼人、什麼人、什麼人、什麼背景，其中呢大部分香港的分析都是說藍絲是其中一類人，就是教育水平低的人。 是 那我呢就都是對這個分析是有保留的、我說過不止一次了。那其實這些這的藍絲他不單止在香港、在全世界、宋中反宋中運動以及五年前的雨傘運動呢，其實不是只是香港，是全世界華人的圈子裏面、都是在這裡鬥爭的，互相鬥爭的、是完全有別於1967年暴動。當年1967年暴動主要是在香港發生的、加上澳門、大陸的廣東，主要廣東省去支持的、不是全世界的。而家全世界當時亦有很多嘅事件發生，就未必有 focus 咧咁集中去理香港。而雨傘運動同埋反送中運動咧，全世界嘅目光、全世界 media 都係留意緊香港嘅。 係 咁啊，呢樣 佢有呢個中美貿易戰嘅背景，所以更加 係啦，更加矚目。OK， 你數得出或者數唔出嘅外國傳媒都喺香港噶啦。Anyway， 即係。但是呢在海外，尤其是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這三個英語的國家裏面呢，在華人圈子包括大陸人就不在話下啦、香港人不是只是唐人街那些是很多教育水平很高、專業人士都是藍絲來的，那呢就有別於香港的分析了。而在香港裏面呢，我認識的朋友有部分呢都是、不可以話學，即係個個博士嘅，即係有部分朋友啦嚇，即係佢哋都係教育水平好高，係專業人士，係事業有成，我好羨慕㗎嚇，好尊敬，又肯定佢哋事業上嘅成就。但係都係傾向於藍絲，其實咧我就好費解。咁啊，徐教授咧就交往無白丁，個個都係即係同你做朋友嗰啲，你出邊識嘅朋友咧，即係個個都係。高深教育的，即 即係你點理解呢個現象咧？無論香港好或者海外嘅華人咧？ 嗱，你話頭先提過香港有人引用過一啲數據或者係一啲民意調查咁樣樣，都唔係話好仔細嘅統計數據，就係話學歷呢一個啊嘛。 係， 我覺得錯唔曬，但係嗰個未必關學歷事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尤其是你唔分年齡嘅時候咧，咁我成日都問我啲學生啊，美國學生好，香港學生好，咁你父母有冇接受大專教育？你祖父母有冇接受大專教育？咁全世界個現象就係學歷越嚟越高噶嘛。咁所以變咗係學歷越，如果即係你唔去控制埋個比較埋個年齡嘅時候咧，即係呢個就唔使拗噶啦。年紀越輕就係越傾向黃。 係 OK， 年紀越大嘅話就開始有啲藍啦咁樣樣。咁所以當年紀大嘅係有藍有黃，年紀輕嘅時候主要係黃嘅時候。咁但係個教育水平又係同年紀掛鈎嘅，年紀輕嘅相對個教育水平比較高嘅時候，咪有時可能嗰個唔係真係話係教育水平，只不過係年紀嘅問題咯。即係反映咗個年紀大嘅話，傾向會係唔係純粹係教育，係年紀大傾向多咗啲男子咁樣。 但係繼續啊。 呢個係香港嘅情況。咁但係亦都係講到話。同個教育水平未必是主要的原因，可能是年紀的問題。但講到譬如話在外國的話，我有很多朋友的是事實是真的有藍有黃的。 是 的是的。咁其實同埋有一個觀察，我朋友提我，我亦都覺得啱嘅。佢話係你出咗國嗰啲咧，反而是傾向是比較係所謂一來是原本不是有呢單嘢之前的時候。傾向比較大中華交，又或者係傾向比較外國，尤其是早一輩出去嗰啲嘅，咁呢個唔係冇得解釋嘅，因為佢愛國性嘅話，咪傾向容易會變藍咯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咁點解喺外國嚟講出咗國嗰啲會係傾向會係藍咧？咁尤其是早出國六七十年代去移民啊嗰啲咧，咁因為。始終話美國好，其他西方國家好，話普世價值，話冇歧視，咁但係實際上係有啲歧視嘅。咁所以你去到外國生活嘅時候，受過白人嘅一啲白眼或者嘴臉嘅話，咁你點講啊？你遠遙遠去觀望個祖國嘅時候咧，你喺人即係、就是、人離鄉箭，俾人哋恰。你又懷念翻祖國啲好嘢嘅話咧，你睇唔到一啲佢你一啲或者選擇唔去睇嗰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咧，咪覺得好美好咯。咁所以喺外國有藍有黃，又或者就算係一啲高學歷嘅人都會有呢個現象嘅。嗱，譬如我都係高學歷啦，喺外國嘅話，嗱我自己親身感受唔得好多嘅。但是我聽一些年紀比我長少少的前輩講，就話就算在學界裏面，就算在大學裏面，這個歧視黃種人，你不是非白人的話，都是存在的咯。是的。咁如果他們有這些感受的話，覺得同一系裏面可能不是很緊要，但你去到不同一系的時候，又或者在個社會上面的時候，咁你覺得你自己的成就很高的，你研究的水平很高的，但你覺得，為什麼我沒有人那麼出名的呢？好像沒有， 即是不rewarding， 是的，不是那麼受到重視的呢？相對大家有一樣的成就的時候，那你就會覺得認住是不是因為你自己的膚色問題，或者 You got the wrong face， 是的，那就尤其是美國的情況是挺特別的，就是說因為佢傳統有黑人奴隸呢個奴隸戰啊個背景，所以就算係歧視黑人都好，佢係好刻意去淡化或者係政治正確去唔會睇唔起黑人。但係黃種人就唔係啦，黃種人其實我哋係雖然個比例係少數，但係我哋從來唔當我哋係少數，唔當我哋 minority。咁好多一啲咁嘅所謂嘅 affirmative action， 即係一啲咁嘅反歧視嘅一啲法例保障平權啊事咧，都唔會特別照顧黃種人嘅。佢覺得你哋啊，你讀書幾叻啊，幾勤力啊，唔需要我哋再幫啦咁樣。雖然即係華人當年過去嘅時候，華工都係受到好多欺壓啦。所以我覺得喺外國，尤其是喺外國嘅時候，應用喺外國嘅時候，不論你嘅教育程度係如何， 或多或少，尤其是年紀比較大，又或者在住的地方冇咁 liberal 啦， 係冇咩？唔係 San Fran 啦， 係啦 ，LA 啊， 係啦嘅時候咧，咁可能總會有少少遇到一啲咁嘅白眼啊。咁你咪覺得啊，都係即係唔係自己嘅地方。咁你咪即係覺得啊，都係祖國好啊。同埋你遠睇嘅時候，你唔係喺香港，唔係喺內地生活嘅時候，你睇一啲客觀嘅數字啊，咁佢有經濟增長好好啊，咁多年，咁佢哋唔使食毒奶粉啊，即係好多呢啲唔使面對嘅嘛啲問題， 講錯嘢唔使俾人拉啊， 係啦，冇呢個壓力噶嘛，咁所以佢就會即係淨係睇到佢哋好嗰一面，咁於是乎就會即係相對會有一啲難嘅咯，我覺得係咁樣。 咁其實他哋有冇諗到咧？嗱，美國有種族歧視咧， 係 呢個係真嘅。不過所謂歧視，包括種族歧視咧，係唔係？我問一問海外嗰啲藍絲，你哋係睇到我哋嘅節目，海外嘅華人係唔係淨係白人歧視你咧？喺華人圈子有冇歧視咧？嚇，即係我睇你係邊度鄉下，或者你有冇幾多水，人哋都睇唔起你噶啦，即係鄉里都睇唔起你噶啦。呢樣到底華人歧視你多，還是白人世界歧視你多咧？此其一咧。第二，即係歧視呢樣嘢咧，我絕對唔欣賞，我梗係反對啦。但係咧，係人性嘅一部分。但美國憲法咧，或者西方民主國家嘅憲法寫得好清楚，喺理論上、法律上，你係唔可以歧視。你個心點諗，我控制唔到你，但你唔可以即係 act， 你唔可以行動去歧視人嘅，你係唔可以咁做嘅。呢個似因為反歧視、人類平等係一個普世價值。OK， 起碼你做唔到幾多件事，起碼憲法上佢係咁。呢樣嘢就係呢啲海外嘅藍絲咧，就係佢係 enjoy 緊、享受緊普世價值俾佢到佢哋嘅益處，而係佢哋虛偽到係反對普世價值。香港追求嘅嘢其實係好卑微、好 humble。我哋只係想基本法保證得到嘅嘢啫， 原本有嘅嘢， 原本有嘅嘢啊， 唔好變差落去。 仲有你唔好俾啲僭建嘅嘢啦，唔好生個整個毒瘤喺度啦。即係海外，仲有你哋喺海外生活嘅藍絲或者華人，你哋日日都咁講話，大陸會監聽你，政府監，美國唔會監聽你。Yes。加拿大都會監聽你，英國會監聽你，澳洲、紐西蘭等地方監聽你。問題佢監聽完之後，佢唔會輕，因為你嘅言論而拉你。就算拉咗你，係有三權分立或者四權分立，你得到多重嘅保障。儘管唔係絕對，我知道唔係絕對嘅。OK， 但係你大陸咧就係冇呢樣嘢，而宋中咧就係話呢三權分立蕩然無存。咁我就問一問海外受過教育嘅藍絲嘅朋友，海外親共華人唔係一定嚟自大陸，尤其是香港、澳門嗰啲，有冇諗過呢樣嘢？你係得到保護，而係你其實係反對緊香港人爭取緊我哋應有得到嘅保護。點解你嘅思考會出現咗呢個問題？我好奇怪嘅，因為 well educated 嘅人，咁但係教授你喺學界裏邊都話交往無白丁，讀咩科出身會唔會有分別咧？ 應該有啲分別，即其實有少少似美國好多研究就話，即係點解會有共和黨或者係民主黨支持邊一邊？咁一個係相對保守啲啦，一個就比較，尤其是喺一啲咁嘅社會議題裏邊，最而家最明顯嘅啦，即係呢過去嗰廿年到最明顯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嘅分別，譬如話喺一啲議題，好似係話同性戀嘅議題啦，反唔反墮胎個議題啦，即係呢啲係好明顯嘅。咁通常我啲朋友話俾我，你美國朋友分析到俾我聽，你究竟係支持共和黨定係支持民主黨？一個好重要嘅界線就係乜嘢咧？就話你信唔信有上帝？你信上帝的話咧，咁啊傾向你係共和黨，因為你信上帝的話，咁就覺得係有上帝啦，政府唔使管咁多嘢啦。即係你有個 authority， 有權力嘅人幫你做得最主宰咗啲嘢，咁其他嗰啲嘢就唔需要有個政府去搞咁多。咁你但係民主黨嘅支持民主黨嘅人，佢就傾向唔信上帝，唔信上帝嘅時候，可能佢就覺得 需要政府做多少少嘢。 嗯， 咁呢個係有即係保守同埋相對開放，係唔係完全冇佢嘅經濟原因，又話冇佢個文化個原因喺度？咁唔同嘅職業亦都有啦，譬如話係我見到。最明顯的譬如話美國的情況，香港好幾不同的、美國我哋見到啲演藝界咧，荷里活嗰啲咧係好傾，通常都是民主黨。 係，左交多 啊。左交多，好多左交嘅。係。你係奇連伊士活嗰個係一個好特別的例子。 係。 又或者列根多列都係一個。 右啊，奇連伊士活啦。 係啦，都是比較係右嘅佢哋。 嗯。 咁有職業美國。你個喺美國嗰個例子就係話，其實係會唔會有一啲係一啲職業，佢俾到你一個相對安全啲升職按部就班。 嗯。 咁嗰啲咧就覺得小政府就得啦。 嗯。 咁但係如果你個職業好似荷里活嗰啲咁樣嘅，可以揾好多錢，你大明星就主宰成個市場。李安納度啊，即係嗰啲嗰幾個。幾個大明星大牌，即係成個圈裏邊得幾個可以揾到啲咁嘅錢嘅啫。咁、其實你入呢行嘅時候就好似買六合彩咁啦，唔係話你特別靚仔嘅喎，個靚仔靚女個個都係嘅時候。咁、但係你最終就係所謂嘅勝者全勝定咩啊 ？Winners take all 啊。係 係。 係啦，就係話呢個情況底下，你咪覺得個世界好唔公平咯。其實， 嗯， 即係或者係好多係彩數咯，唔係話純粹努力咯。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，你就傾向覺得會個多啲政府嘅保障啊，咁就會係會好啲嘅。咁但係如果你係做即係一邊工程啊，又或者係呢啲即係相對容易係一分耕耘一分努力嘅話，你咪唔需要咁大，唔想要大政府咯。咁呢啲咁嘅解釋其實係職業上，譬如話會唔會係？保守啲或者係親建制多啲嘅，佢因為佢個職業係需要一個相對穩定啲嘅社會，就會係保到佢飯碗啊，佢按部就班就會可以即係上到位啊。咁呢啲咪會傾向會係藍絲咯。 咁你咁講即係話會唔會理工科嘅工程界嘅多藍絲咧？ 係啦，如果係咁嘅邏輯係咁嘅話，我唔知係咪個事實係咁樣。嗱，呢個推論， 不過香港係 邏輯嘅話， 唔係醫生啊，係講工程師多數係藍絲咯。 係 啊，即係你咁如果有邊個唔係嘅咧，你係可以即係馬上喺 YouTube 咁講啦嚇。即係我所觀察，可能三個樣即係。第一不是交往無白丁，冇個教授咁勁嚇。我認識好多人都係有啲係好叻啦，有啲即係同我一樣，即係卑微人物嚟嘅啫，即係好卑小嘅人物嚟嘅啫。咁啊，你話俾我聽唔係咯 ？OK 啊，咁咧頭先講開荷里活啦，荷里活咧除咗左交多之外，佢老細都係左交啊。總之啊，資本家俾錢落去咧，拍啲戲啊，鬧資本家，最緊要有人睇。 係 你睇下荷里活出啲戲咧。即係如果講開即係勞資關係呢樣嘢，多數鬧啲資本家點樣撲街嘅，係啊，即係點樣無能無良嘅喎， 剝削啲， 係啦，即係要下邊咧死嘅 ，OK， 草菅人命咁，但係賺到錢就得㗎啦， 係， 即係美國資本主義可以行到呢度。咁香港演藝界多數藍絲啊嘛，咁我唔怪佢哋嘅，因為要揾食啊，個市場喺大陸啊嘛，咁我亦都唔怪大陸人嘅，我唔係欣賞啊，因為大陸嘅資訊係封閉嘅，咁你嘅選擇咧，即係你可以一般人得到嘅資訊都係，梗話香港嗰啲黃絲衰到點啦，外國勢力啦嚇，我唔即係理解啊，你點諗？但喺海外華人理論上，佢哋嘅資訊係自由嘅。咁你自己選擇去睇啲建制派或者中共嗰啲 propaganda 或者貪小便宜有冇得好講啊？咁啊，即係再講一樣，好唔想講，可能我都係錯㗎。即係早排咧，早幾年咪嗰啲伊斯蘭國興起嘅，佢哋喺西方國家嘅全世界咧都係招募人士，包括喺西方國家咧係都招募到一啲即係回教極端分子。咁啊，點解佢哋喺一個理論上包容嘅國家裏面都變成呢個伊斯蘭國嘅成員，甚至去即係紐約撞飛機啊，即係自殺咁樣，即係九一一搞出嚟咧？即係會唔會佢哋都係受歧視咧？即係 除咗歧視之外，有其他原因嘅。咁尤其是恐怖分子嗰啲，相對其實因為九一一之後咧，美國。很多學界的朋友包括經濟學界的朋友做了很多研究，就是究竟恐怖分子的背景是怎樣，就是幾不同傳統犯罪的那些人的背景。一般傳統的罪犯可能他們都是學歷低一點，又或者是 先天有啲即係家庭啊，或者咩係個成長有啲問缺陷啊咁樣。咁但係其實好多恐怖分子其實好受個意識形態，意識形態啲比較抽象嘅，就唔係話純粹係揾飯食。咁所以其實恐怖分子裏面佢嘅教育程度絕對唔係一定低嘅。 啱啊，啱啊，係啊，學得揸到飛機，你估真係唔係白丁啊，大佬。 係啦，一來咁樣，二來佢都真係。個供應不少，所以可以揀得出嚟，真係做到成功做到恐怖襲擊嗰啲咧，更即係本身唔可以太過蠢，或者係太過冇知識咯。 係啊， 嗱咁所以除咗頭先我哋提到話教育或者係受歧視嘅之外咧，咁另外一個就係話係會唔會佢哋噶？其實呢樣嘢係華人係我喺外國咁多年觀察得到。有部分的華人是不是咁容易融入到美國人的社會的、 嗯、 尤其是可能是有唐人街、啊、或者多華人聚集的地方，他都是傾向同翻華人 去玩的時候， 嗯、 個問題會在哪裡呢？其實所謂的歧視未必很歧視你，嗯、即係真係做啲嘢令到你很難堪，只不過你融入不到個社會的時候。又或者西方佢有啲嘢唔係話下下好似我哋部分嘅華人社會裏邊，譬如一個文化係好明顯嘅，歐洲會睇唔起美國，美國會睇唔起亞洲一啲國家，就係話歐洲人做朋友嘅時候咧，啱啱識朋友嘅時候咧，係唔會問你做咩職業嘅， 嗯， 佢覺得問人做咩職業係冇禮貌嘅，我認識你朋友咪睇你個人品談吐啊嗰啲咯， 嗯， 我哋咪傾啲。看什麼書、啊、看什麼電影、啊、興趣、啊、這些東西咯、 嗯、 你一涉及你做什麼職業的時候就很容易反映到、啊、你賺多少錢、啊啊、你做醫生的、嗯、你做什麼的、 嗯 啊、你是 做地盤的就有個社會的階級好像、嗯、剛認識的時候不想問、 嗯、 歐洲是這樣的、啊、美國不介意問你做什麼職業、 嗯、 講一下你做什麼、華人社會特別是內地是好唔好好好普遍問人哋揾幾多錢嘅？ 係啊，好老土噶，真係。 係啦， 香港呢個係禁忌嚟。 香港我哋都禁忌，但係都係啦，都會講。我香港嘅情況就似美國多少少， 係 唔會走去問人揾幾多錢嘅。但係做咩職業會可以討論？ 係 係啦，就唔似歐洲呢樣都唔問， 都唔。你覺得我值得交？ 係啦， 就嘅朋友就值得交啦。 係啦， 你唔好理我做咩姓何。 咁你變咗，如果華人去到美國嘅時候。你走去一識個西方朋友，你就問佢揾幾多錢嘅話，咁人哋唔係歧視你嘅文化，唔係咁樣啊。咁、 嗯、 你唔係，如果你仲係保持你呢個文化嘅話，咪唔係咁容易融入到社會，你咪覺得人哋唔願意同你交朋友咯。 即係你到底你哋有冇遇到啲咁老土嘅華人，咁鄉下佬嘅華人咧？咁喺外國或者香港咧，咁你哋可以留言㗎嗱。我哋頭先講嘅説話咧，馬上有朋友覆咗啦，有叫 William Wong 覆咗，我係工程王。 工程王 係啦，我工程師。但我都是黃絲的 ，OK。咁另外啦，啊，即係而家再睇翻啊，有另外一位啊，落去嚇、啊，等等啊 ，OK。 撈緊啊， 撈緊啊，大家即係機器都係有時慢。 捐住錢先啊， 捐住錢先，即係嗱，教授講你哋捐錢啊，唔好即係要有啲反應，我哋開心做得開心噶嘛。嗱，我係工程王，另外一個咧又Martin Ho，我係工程師。我是黃絲、啊嗯、另外 Peter，IT 算是工程多自由派、因為 多開源分享、IT 呢就不同工程不同工程 它的 spectrum 呢的政治光譜是很闊的、嗯啊、有黃有藍但呢 我不是 programmer 我不是做 IT 出身的、嗯、因為我覺得 IT 呢是很需要創意是需要自由你才發揮到的、嗯、除了有些即鄰近有些國家中意偷中意即係 copy 之外啦嚇，咁啊，你係中意自由嘅人咧，係唔會藍絲啊。咁你翻到公司出嚟揾食，可能扮藍絲 ，OK 嚇。但係實際上個心咧係黃嘅 ，OK。但係你係藍，我都冇問題。如果你係真心嘅，你唔好虛偽嘅咁，真係黃同埋藍咧，其實只有自己嘅心都知。我相信睇我哋呢個節目嘅人咧，都好成熟。你在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同學、你的親戚裏面你是知道哪些是真心黃、真心藍而最後決定你是真心黃、真心藍是你在投票那一剎那現在香港還好彩有個不記名投票、 呢、這個一定要保住，唔好整埋曬啲人面辨識系統喺度裝人哋頭咩？呢啲最黑人憎，即係科技咧就擺喺啲錯誤嘅手裏邊就會咁噶啦。啊，咁啊講到呢度啦，因為講開仲有排講啊。咁講翻今晚嘅主題咧，就係咧香港呢個港交所啊建議咧就收購倫交所啦。咁講翻咪其實香港港交所啊， 好多新聞啊，其實港交所 嗱是三大嘛，我所認識係三大，紐倫港、紐約、倫敦嚟到香港啦，係咪真係三大咧？首先 係三大，係三大。咁但係根據唔同嘅排名個方法，個三大個一二三又會唔同嘅。即係譬如計 IPO， 即係首輪集資嚟講，咁香港係近呢幾年都係名列前茅嘅，即係相對，但有時唔係年年都係啦。咁但係過去嗰幾年。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哋集資係做得最個額最大的，咁你但係相對嚟講，即係 IPO 只不過係小部分嘅啫嘛。咁你對成個集資個市場裏邊，上咗市公司個市值係幾多咧？咁就最大就係美國噶啦，就最大就係紐約噶啦。咁呢個係啦。咁即係所以唔同嘅牌、唔同嘅條件，又或者你睇個 turnover， 即係睇個成交啊，咁又未必會一樣啦。咁個成交相對又會同個總市值係近啲嘅，因為你市值大嘅話，買賣咪即係相對會自然多咯。咁樣係啦。咁所以係有啲就係美國最大，有啲就係香港最好 IPO。好多倫敦嗰度咧都係可能喺第二、第三啊，即係相對唔係你問我。倫敦同香港好多嘢，香港都係個排名都係高過倫敦嘅，其實。 嗯，係 啦。 包括嗰個 IPO 啦嚇 ，IPO 肯定係 一倍啊，係倫敦嘅一倍啊，啊。 係啊。 咁呢度有個數字就話咧，香港咧舊年嗰個IPO 即係攞到幾多水咧嚇？就舊年就係話係香港是5417億、OK， 而倫敦呢只是2710億，即是 half， 即是 half， OK， 但是這個但香港除了這個IPO 勁之外，有什麼巴閉的聲譽又如何呢？因為 IPO 店跟這個即是很多國企來上市是有關的，儘管最近有些推遲了，因為現在所謂他們認為時勢不好，繼續，麻煩 個聲譽都係，即其實佢都係睇 IPO 啊，都係睇總市值，咁所以聲譽都係好噶，係啊。咁原一路都唔錯嘅，咁但係我想講因為覺得太少人講，就係九月五號。我覺得呢個港交所死機啊。呢單新聞咧，其實係對香港金融市場個聲譽係好大打擊嘅咯。你問我嘅話，我作為一個經濟學者，對金融市場好留意嘅經濟學者，我覺得佢個傳媒嘅報導，又或者相對個討論係唔夠嘅咯，係覺得好似冇乜事啫，咁停咗一個下晝咁樣。件事個講交代翻少少個發生係點樣啦？九月五號，開市嘅時候，個衍生工具係其實啲期貨啊、期指嗰啲個市場咧，已經有混亂嘅情況噶啦。即係佢有啲入到，有啲入唔到咁樣。咁就係個有啲講法就係話個擘價又好大啊，咁即係個市場已經係好奇怪嘅，啲人覺得。咁但係。資訊好唔流通，唔知道發生咗咩事，好多都係問翻啲行家先知道發生咩事。咁啊，直至去到點零鐘嘅時候，咁港交所就宣布話我哋停市啦。佢個現貨繼續行嘅，係期貨嗰度、期指嗰度停咗。咁啲輪商啊咁嗰啲咪即係呢啲咁咪即係有大影響咯。咁就係、是、停咗啦。但就算我聽翻業界嗰啲朋友同我講翻咧，或者間接同我講翻咧，就話就算佢宣布停嗰刻咧，都係唔係咁第一時間知道，有啲都係透過行家知道都係。即係所以佢個消息公佈、消息流通發生緊咩事、出咗咩問題， 好大鑊喎！ 係啊，即係佢可能佢唔係好一路同大家交代得好仔細，咁所以其實佢成件事嘅發生，跟住之後點樣咧？跟住之後我哋見唔到。港交所的人出嚟交代，我最快看到有人出嚟講呢件事，一公眾人物就是立法會金融服務界的代表的議員張華峰先生。張華峰先生出嚟講 交代呢件事，我覺得奇怪就係，因為我身邊好多業界嘅朋友喺度媽媽叉叉，哎，點解咁啊？搞錯啊！尤其是佢有好多敢怒不敢言啊，因為從來金融圈就係券商啊，剩嗰啲就係好多佢覺得監管機構好。港交所做得不好的時候，他們都不敢投訴，不敢大大聲說嘛，因為他受監管的嘛，即變成是你怕被人針對，所以他們 很多時候都不敢自己腳頭出來，除非整個業界都 肯出來的話，你不是這一間個別 的投訴啦，所以他們都是私底下很 很多不滿的。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不滿的時候，咁點解你揾個即係張華峰繼正係代表佢哋服務，即係業界嘅人去發聲，應該係代表業界嘅人去質問港交所究竟發生咗咩事？尤其是當佢冇乜交代嘅時候，嗱當日出咗一前一後出咗兩個新聞稿，好短嘅，開頭就咁話係即係一嗱，唔係人為意外，唔係人為造成，係後來張華峰出嚟講嘅， 係。 張華峰跟港交所溝通過之後出來講的，個通告嗰個新聞稿只不過係話一個係話係技術性的問題，一個就話係個有啲軟件出現咗問題，但係講咗其實係好籠統，唔知道發生緊咩事，再奇怪啲嘅咧，我聽有啲記者朋友講，就話傳緊即係當日傳緊啲風就係話好似話因為佢要個系統要升級。upgrade 喂，好奇怪，喂，你唔係24/7，唔係醫院啊，成嗰啲，你有收市嘅情況，你又有週末嘅情況，唔開市嘅情況。如果你真係重要嘅系統升級嘅話，冇理由喺交易嘅時段做噶嘛。 係， 咁所以好多呢啲不盡不實，又或者大家唔理解點解佢咁，即係佢嘅發生本身已經係奇啦，即係香港比較少見， 係真係少見啊，係啊。 咁李小姐後來都出嚟 聲譽問題嚟，呢個 出嚟佢都講過話係佢即係港交所上市以來未試過嘅， 係 停市咁樣， 好似冇聽過嚇， 冇試過嘅。咁佢自己都承認咁罕見嘅一單意外嘅時候，係咪應該仔細啲開誠布公？交代發生了什麼事呢？到今天都未是很詳細交代的，他之後復市之後那天6號的時候，只不過是說我們會繼續調查容後公佈，到今天都沒有一個很令人信服 的故事告訴大家究竟哪一個的責任，這個 是很不理想、有待改進，這個是港交所作為壟斷，因為只有他一間交易所， 香港是只有一間 的時候出了這個問題的話， 是合併了嘛，是啊， 那你沒得交易就沒得交易的了， 是，喂，其實你是應該第一時間通知所有持份者啊， 是啦， 持份者一出在電腦裡出，在你的網頁出，說現在有問題停 OK， 是啦， 喂，你要靠到要跟張華峰溝通過，又跟張華峰把口出來，喂，是差喎，大佬，牽涉於數百億，人哋損失幾大啊！ 係啦，同埋佢而家個類似個共識好， 呢個唔 係 黃 絲 藍絲嘅問題啊！ 係啊， 總之大家損手爛腳， 係話唔會有得賠嘅喎。 嚇！ 係啊，即係個講法係話好似話冇得追究喎。咁即係好多金融圈嘅朋友就話啦：，哇，有冇搞錯啊？我自己系統出少少事嘅時候，可能停十分八分鐘嘅話，監管機構就要罰我錢，又要即係好多嘢追究，咁緊張。你自己港交所出事嘅時候，港交所自己交代得唔好，已經係唔理想噶啦。 係。 咁個監管機構咧，證監到呢刻我都冇睇過佢出過一句聲。咁你證監計證個佢而家近呢幾年成日話前置式監管啦。咁打擊呢個一啲嘅細價股啊，或者佢覺得係有問題嘅啲成交，佢覺得係奇怪嘅公司不遺餘力啦， 可疑嘅， 可疑嘅嚇。咁點解佢即係覺得監管咁重要？前置式想預防一啲唔好嘅事發生嘅時候，佢係喺佢個 mission 裏邊，喺佢哋個職責裏邊咧，係要一來要保障投資者，二來是要保證交易是暢順的嘛， 咁點解佢發生咗呢件事嘅時候，佢唔會即係責佢自己主動調查好，或者責成港交所要交翻個報告？又或者如果係佢哋係有錯誤嘅話，係咪要即係懲罰佢哋咧？即係好似譬如我哋我中意寫嗰篇文章就係比較八三一同埋九零五。八三一太子嗰件事，大家即係記憶猶新啦。就是因為有一段時間裏面沒有記者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港鐵交代又不清楚，又不肯 直到今天都是不清楚。這個八三問題我們下一節才 再討論。我們現在談到上下，他的機會壞，但我們是不會壞的，我們是很流暢的，一節今次完成了，我們不會好像港交所那麼不負責任的，我們要即時通知你，我們現在要休息一會。但唞之前呢，哇，又有一位觀眾，佢嘅叫做咧 Winnie Yick， 佢話我係一個生化學嘅博士，生化學家，恭喜你啊 ！OK， 咁啊，我咧係心黃嘅， 心黃嘅， 係話俾你聽咁嘅，咁啊恭喜你啊 Winnie， 即係你要知道咧，中國科技史嘅頭號權威叫做李若失，他就是生化學家嚟噶啦，唔係唐人嚟啊，英國佬嚟，劍橋大學嘅出身嘅生化學家嚇，咁啊即係恭喜你，你係都係 biochemist，OK，、okay？ 啊唞陣，唞之前話佢聽，一定要支持。可能今晚你哋未翻到屋企啊，翻到屋企方便啲撳 YouTube 或者即係坐低慢慢睇嘅時候咧，捐錢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區，仲有 share 我哋嘅節目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， 你掟翻落去 WhatsApp 都得嘅 ，OK？ 係 啊。唞陣， 轉頭見。